Hello， 大匪看天下，今日呢就一周年网聚时间，上午11:17正式开始。咁呢讲讲台务啦，同埋有啲销售嘅嘢啦，就12号呢巴打台正式开㗎啦。咁如果有可以 like 开呢个星期二得到嘅，就帮手订阅啦。咁我哋 Facebook 会再嚟嘅。咁下个星期四晚，咁呢就会现场直播呢个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直播，就大匪看天下嘅。咁其实呢一年里面呢，好多人呢都问过我好多问题，有时答到，有时答唔到啦。咁有时或者做下嘢又唔记得。咁不如呢，如果嗰日大家有啲人嘢想问啊，想了解得多啲啊，或者我做讲得到嘅，或者我又帮到你问到一啲人嘅，咁我就即管问一问啦。咁呢我想试做下，做一个月，如果一个月呢就OK 嘅，即係人够多嘅，咁我呢就会諗住做电话热线，咁呢就都係抄㗎啦，抄下仇思达㗎啦，讲真。咁但係呢就一个好嘅模式咁应该做嘅。咁我希望多啲人呢，你闹我又好，或者好似啲网上留言啊，成日闹我啊，点样点样，咁你可以即场打电话嚟闹嘅。咁嗰几日呢就头嗰两次呢就未必有啦。咁或者有啲外国嘅人可以即时 WhatsApp， 或者即时喺 Facebook 嗰度留言，有啲嘢问我搵我嘅，可以嘅。因为呢最近呢有个加拿大网友，佢同我讲呢，就原来呢佢呢就有个阿叔呢就是专做有个海场，就专做呢个猪婆心，好大条嘅。咁佢今个月尾会返嚟，咁佢呢话有500公斤嘅猪婆心寄咗嚟。咁呢就想睇下我同我傾下有冇合作嘅渠道啦。咁而呢就之前呢话搵返个35年嘅老友啦，咁阿峰哥啦，咁佢亦都话如果呢我有办法呢就正常文件入口嘅牛扒啊，各样嘢呢就上去啦。而家亦都公开呼吁嘅，阿峰哥想搵一个厨房大佬啊，对管理有经验嘅，就上北京呢就帮佢手。咁呢就有管理经验啊，即係厨房大佬之外，就即係亦都有管理经验啊，对水吧，对厨房啊，啊茶餐厅嗰种啦啊，因为佢呢就听讲佢话而家又有间铺新开咁。咁佢一个集团形式嚟㗎，如果有兴趣知道嘅呢就联络我啦。其实呢两日我都问嗰啲老友，但係返北京做好似兴趣不大，咁公开同佢呼吁下啦。咁啊，希望佢就生意兴隆啦，唔好似我哋呢啲咁啊，成日喺度左度右度啊。咁另外呢就关于呢就今个因为我哋近期呢就做咗支洗头水，韩国嘅，同埋精华素。咁呢就派咗好多俾人，咁实际上呢就好好卖。我卖得多过个代理。我讲卖到个断货。咁跟啱啱好呢就今日再返货。咁呢我就同佢订咗好多，即係有啲啦，唔好话好多啦。咁呢我哋呢就同佢傾咗，不如我哋而家呢就用一个礼拜时间呢就做特价，希望呢就多啲人会用啦。咁如果今日有人，即係今日夜晚出，咁可能係星期一开始啦，即係14号开始啊，百庆亦都庆祝巴打台嘅开幕。咁呢就逢系买支洗头水，一支嘅145元，原价180元嘅。如果你买3支，我送一支俾你，即係平均一支135元。如果之前买落咗，因为呢几日都冇有卖嘅，咁啊临时决定啫。如果你之前买咗用得好，但未用完，咁你180元帮衬咗我唔紧要，你上嚟同我补翻两支，我送翻嗰支俾你，即系一条数。咁就我觉得实际啲。咁咧，我哋呢个优惠期咧就由14号至21号。咁咧，我哋亦都会喺呢个巴打台里面嘅 PayPal， 即系嗰个购物车嗰度咧可以订购嘅。咁啊冇办法啦，因为如果你哋喺嗰度订购咧，我只系三送一啦，因为不能够睇到。咁我哋可以送埋盖俾你嘅。咁另外咧，有支精华素咧，我哋卖紧880元。咁咧就我哋都相当好卖嘅，因为咧用咗之后咧，好多啲网友成日得闲走上嚟网台度揾我话，喂，真係 ok 喎，一用咗之后呢起码头发冇油。第二好凉浸浸，唔乸唔刺激。 第三就是好快脆冇头皮。第四就去水位冇头发。咁佢哋就支持啦，咁就上嚟。咁我话啦，喺呢个14号至21号呢段时间，咁呢就精华液本身我哋卖880蚊嘅，咁我哋呢就改卖660蚊一支。咁如果之前呢其实卖咗好多 ,880 蚊同我落买咗嘅。咁如果你上嚟同我买第二支嘅话，我就补返之前嗰支嘅钱俾你。因为阿欣欣呢佢认得你哋嘅。咁佢哋帮衬过你都唔会呃我啦，係咪呀？咁大家有个信任嘅，因为我哋冇单即係冇留姓名。咁你哋如果你上嚟买第二支就咁嘅价钱啦。如果买三支就特价660蚊仲有个九折，即係595蚊。咁呢我就会喺第一章呢大飞看天下呢一集呢第一章呢就会写埋价钱嘅。咁大家留意一下啦，咁希望就呢个产品係 ok 嘅。咁但係呢亦都有两个网友话今日夜晚会上面同我嚟傾呢就讲关于分销嘅。猫山王月饼啊，咁我哋今晚呢有好多红酒，有气嘅香槟酒，亦都有白酒，有蓝旗吞拿鱼腩同埋赤身。咁呢就今晚就除咗海鲜之外试下啦，因为我諗住做呢啲。咁你哋如果食过觉得喂真係喂可以做喎，讲个价钱俾你可以做喎，咁我就试下啦。因为我其实所谓做商圈呢就想大家多啲资讯交流。咁而亦都有个网友同我讲呢，话佢呢就有个深圳湾嘅牌私家车想卖，一屋企人嘅而家就唔返大陆啦，想卖咗个牌。咁如果有人有兴趣呢，咁我就讲明呢一定要连公司卖嘅，因为唔连公司卖呢好麻烦。咁连埋内城单位卖啦。咁如果有人有兴趣嘅可以联络我，咁我直接搵呢个网友啦，睇下能唔能够即係佢又甩到身，你又平少少啦，因为有公价喺度嘅，平少少啦，买到个干净嘅合法位啦。咁你哋可以联络我嘅。咁就呢一第一节都係讲啲闲话㗎啦，多数都係。咁另外呢有啲人呢例如好似分台啦，咁星期二得到变一个时事台啦。咁呢就巴打台呢做啲年轻人嘅节目啦，会多啲片嘅。咁我哋呢会不停咁摆片上去嘅。咁希望呢就喺 Facebook 专页啊，多啲 like, share, comment, 同埋呢个邀请人哋啦，希望壮大到个网啦。咁我会做多啲资讯嘅，其实嗰边係资讯嘅，譬如好似将讲猫狗啦嘅节目啦，点样对猫对狗嘅训练啦，有病啦。咁其实而家做緊嘅，咁都应该摆过嘅。咁军事节目啦，咁一个资讯性啦。咁另外呢就係好多其他嘅。咁而家呢可能两个礼拜内应该有个伊斯兰节目，系揾翻啲伊斯兰神香港嘅神父同埋啲校长嚟讲，讲佢哋点样睇而家香港伊斯兰南亚裔，等我哋知了解得多啲。包括咧就大陆广州嘅网友了解得多啲，而咧就之前讲过咧，我就揾咗两个网广州嘅网友咧讲关于大陆经济嘅，咁佢哋都系从事呢啲嘅，咁了解多啲大陆啦。等知道唔好咁片面，又唔好等香港隔个重山啦。因为呢有个英国嘅网友搵过我呢两日啦，咁佢就话好鍾意听我做节目，鍾意听大飞看天下。因为点解呢，我讲啲比较贴地啲，即係现实啲嘅嘢。咁虽然成日俾人闹老千又好咩都好啦。佢话咁但其近期少讲咗啦。因为呢好似呢成日喺度争论咁呢，我唔知道我嘅方向去咗边。咁重新出发啦，即係重新再諗啦个节目嗰个做法啦。所以呢直播嗰日呢你哋有意见提出，我即时答你哋，同埋想知道点样可以做得好啲。所以呢嚟緊呢个礼拜四九点钟，咁现场直播，咁希望每个礼拜四嘅九点钟都现场直播。咁睇下会有咩反响啦。咁想做多啲啦，好似做民生嗰、那个。咁上集讲咗啲关于民生嘅嘢，咁佢会做落去嘅。系一个潮流，系一个型格嘅嘢。咁我想呢后生仔知道，亦都知道有个资讯而家 除咗一个读书啊、买楼啊各样嘢之外，仲有冇咩其他途径啊？走偏锋一啲，或者有啲年纪大啲嘅，譬如四五十岁，咁可能都未转型到，咁但系个行业，因为有阵时都讲啦，一个行业式微就唔系你可以做得多啲嘅，咁我希望会做得好啲啦，咁亦都咧近期谂通咗，其实之前话做大飞案天啊，其实讲失败嘅，咁之前讲咗父与子，子与父，就讲我哋三代人，咁咧就冇乜。冇乜收视啊，变成咗呢就好似唔知点样做啊，咁亦都讲咗少少做生意嘅失败啦，咁我想除咗大匪看天下里面呢就再讲得多啲啦，咁个人经历啦，因为都可以讲到一年到嘅，我计过条数，即係呢两日都涉高枕头諗一諗，咁希望呢就做多啲啦，咁如果有人想订猫山王啦，月饼啦，咁呢就同埋呢个嗰、那个叫敏迪啦，因为敏迪呢轮买得好多，因为好多人有湿疹哮喘，咁啊猫姐呢就搵条命嚟搏，咁啊应该星期一见到佢嘅，咁啊上嚟录音嘅时候呢就可以睇睇嘅呢，冇见佢有个礼拜啦，睇下佢戒咗类固醇，咁啊即係食敏迪嘅效果点啦，咁呢因为佢mark咗日子睇緊自己嘅变化嘅，咁另外呢有一个呢就係阿 Bang 哥呢就送咗20樽俾佢试下，佢咧就系有一个唔知咩无力症，即系咧食类固醇食到个人好肥啊，同埋个人咧好攰啊，个人嗰个力量啊好似流失紧啊，见佢嘅时候佢冇办法正眼望我哋嘅，正眼都望唔到，点解咧？因为佢对眼咧永远都系好似撑唔开咁，突然间夹擘大望一望你，跟住对眼又跌翻落去。咁呢都相当严重㗎，即係我哋唔想有一公升的眼泪啊或者霍金呢啲。咁我哋呢就试下送咗20樽俾佢，睇下佢食嘅效果点。咁呢已经我諗都有10日㗎啦，咁可能下个礼拜再搵佢返嚟傾下啦。咁另外呢就我哋做一个讲过一个星期二得到讲过种牙各样嘢，有个医生叫梁中瑞啦。咁有啲人呢其实佢唔知道我叫大匪嘅。个姑娘可能知道。咁呢就好多人问我佢嘅地址，咁我报咗啦。佢呢就比较粗鲁啲嘅。即係比较大声大气呀，即係好似啲讲嘢好似街市佬咁嘅。但实际上呢佢好关心啲牙科病人嘅。咁亦都分期付款啊，收平啲啊，有价讲我未见过可以买再咁。仲唔知呢佢睇住你，即係你嘅经济能力嚟睇你收钱咁样嘅，即係好似啲。咁啊我见到好多阿婆啊、阿嫲啊、阿嫲级啊，咁七八十岁啊，真係伤牙啊，咁啊帮衬佢嘅。咁你哋如果有嘅可以问一问，因为大匪看天下里面有个专业里面有资料嘅。你可以搵佢嘅。咁又唔使话我介绍嘅。咁你哋自己啦，咁因为冇收佣金，但我觉得佢服务口，其实呢个就係大匪商圈嘅原意嚟嘅。想做得多啲啦。咁讲到呢一度啦，咁今晚呢我哋会拍片嘅网聚，咁呢就希望可以直播，或者呢就喺 YouTube 度又翻播啦，咁而家傾緊，咁会做得多啲嘅，咁希望大家支持啦，咁而大匪看天下呢就同埋商圈呢就会先开始联播嘅喺呢个巴打台，咁主要讲返啲民生嘅嘢啦，因为讲政治真係唔够大智慧。如果我哋讲外国嘅，好多时候睇报道啊，自己根据逻辑分析，就永远都冇你哋在地嘅人，即系当地嘅人睇得咁透彻嘅。咁我咧就同咗几个外国嘅网友倾过，佢可唔可以咧，佢俾啲资料我哋，佢哋咧一般市民点样睇一啲佢哋外国嘅事咧？外国嘅事咧，譬如喺大陆咁，点解我哋睇嘅嘢同佢哋里面睇嘅嘢好唔同咧？其实佢哋资讯都一样喎，因为佢俾咗两个网友，俾咗两个呢系 VPN 我系冇影响嘅。虽然当然收费啦，咁呢但系佢哋呢对外国嘅资讯系好了解。咁呢我想佢哋呢去做一啲节目，咁可能下个礼拜啦，今个礼拜联络佢哋，咁佢应承咗我做嘅。不过后咪上个月呢就埋唔到身，咁今个礼拜 嚟緊联络佢哋咁嘅声音专栏嚟做啦，咁讲佢哋嘅嘢。咁我亦都话揾英国啊，或者加拿大啊，澳洲啊，本身我就想揾阿加灿生啊嗰扎嘅，但佢哋做芒向俱乐呢个编辑部都做到即係好忙啊。咁佢哋真係有资料搜集嘅，有 PowerPoint 揸住嚟讲嘅。咁唔似我哋呢啲咁嘅即係乱噏节目啦。咁希望呢会做得多啲呢一啲啊。咁你话讲大经济嘅，咁唔系我强项啦，讲楼价我睇嘅啫，我唔识嘅，股票我都冇份买，系嘛，因为输到扑街，咁而家都唔敢买，咁系咯，咁但系咧就听啊多啦，好多朋友讲，咁好似阿花生咁，呢几日咧就特登走过嚟，佢又喺有另外一个网友又系同一间公司度做呢个股票基金嘅，咁佢前晚。又过嚟搵我，咁啊俾啲资料我啦，咁多谢佢啦，佢都相对好人嘅，所以呢一节啦，当失败论嘅朋友开始啦。点解咁讲呢？因为呢阿 Ben 少呢就同我讲过，阿猫姐同我讲过，佢话呢我对入朋友嘅要求呢个起点好低。同埋呢，如果有人揾我呢，如果我帮到手呢，我都会哎呀好啊好啊好啊咁。跟住我諗下啦，咁做唔到一件事，但我都会摆件事上心，然后想去了解得多啲同埋做得多啲嘅。咁呢咁啊花生呢就亦都咁同我讲。咁佢比较熟啲啦，因为都见亲面都佢请我食饭嘅，真係少有。即係我咁多网友，即係佢唯一一个永远都佢争赢。又试过呢就请我喺酒店食啲中菜馆啦，咁食饭啦，咁佢而家呢就喺大陆住，咁落咗嚟香港呢返工，咁都相当出色嘅，因为几年前呢佢主要呢就喺大陆自己闩埋房门炒，咁而家呢就有份工睇嘅嘢透彻啲啦，就资讯多咗，永远都系呢太过封闭唔得㗎。咁嗰时我都系咁同佢讲，我话应该有份嘢做嘅，好过咧成一间屋度，你会越做越熟嘅个人。咁近期有个网友上嚟揾我都好啦，咁咧佢咧就暂时就未有嘢做，咁我都俾咗啲，即系希望佢会做得更加好，咁咪俾啲建议啊同埋成啦。咁咧就阿花生同我讲，佢话咧佢学唔到我咁样，佢点解咧好似你咁样咧，你会令到你自己好忙啊，即系边一个人嚟咧，你都会好留心啊，同佢哋倾下偈啊，然后将佢啲嘢摆咗喺自己嘅心度啊，自己一得闲咧又即系有能力啊，又会或者冇能力都或者有啲意见啊，或者揾到啲嘢咧，咁你又会话俾佢听。佢话你令到啲人你自己好忙。第一，第二咧，有好多人嚟揾我咧，佢系有目的性嘅。咁啊，当然啦，你揾我除咗请我饮茶之外，或者我请你饮茶倾下偈之外咧，有啲人真系有啲嘢系想揾我帮手，但系亦都因为太多人。呢一年里面开放咗我自己呢，我自己根本上系见过有即系一千几百人。咁呢喺我口中呢，我最唔愿意讲嗰啲呢就系我以前喺大陆见嗰啲所谓专滚人钱啊，专滚人攞人便宜着数嘅人。其实呢一年里面我真系闲闲地真系见咗有一百几十人。咁而我呢通常嚟讲呢就知道咗，有阵时当讲笑咁讲啦，咁就算数。咁亦都冇乜所谓嘅，自己落唔落搭上唔上当嘅一件事啦，咁但係起码都睇到啲囉。咁但有样嘢呢我唔係好承认嘅呢，就係呢我唔想我变返以前咁。咁呢一节讲到呢一节呢度啦，下节返嚟再讲，拜拜。